在云端，让它将我的天空铺满，闭上眼睛默默地想着你，直到你在天边出现。 让人有一些颤抖，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。 那人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，却变成人轻轻咳嗽，是否心碎你从让梦一个不留。为我画的海市蜃楼，像一根刺，它扎住了咽喉，只有沉

着天，看云儿自由悠远，听着呼吸的声音，我感觉心跳节律，闭上眼睛是你的脸，那深情将人迷恋，忘了时间，忘了空间，忘了曾经拥有的誓言，忘了一年，忘了曾经有的一切，爱却不停歇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屋顶上的秋天，满江演唱。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好歌当中一路同行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伍思凯的《飞向梦的远方》，刘德华的《谁的心忘了收》，以及叶欢演唱的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》。 地梦一起飞， 一天，从故事起飞，尽情快攀升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